朝鲜新近制定了五一六奖，该奖是文学艺术部门向贡献于创作时代名作的创作家和艺术人授予的。不久前，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向国立民族艺术团作曲家裴玉珠和万寿台创作社美术家崔善基授予五一六奖，以资表彰他们在主题105年2016年创作出名作，来拥护朝鲜劳动党的领导。